大家好啊，今日又是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又系请到牛医生阿笋哥，就今日情商唔嚟啦。 佢点解啊？ 阿笋哥做嘢啊，今日 做乜撚嘢？ 唔系今日要翻工咯，笋哥。 今日都要翻工啊？ 系啊， 我今朝咧落楼下个康家问我做咩唔做，我话翻工咯。 啊， 跟住我话我都想唔做，佢话讲咗句好精警喎， 人說 男人唔翻工会好兴。 点解会好兴咧？系咪焗捻住啲鸠？ 我真系唔捻知喎，我真系想问下你点睇呢个？ 焗捻住啲尘 土啊！男人唔翻工好兴， 唔系嗱， 有钱使好兴咧。 我话俾你听，咁佢咧因为笨柒啲，嗱，男人唔翻工好兴，系男人冇钱， 所以佢成日做康家做咁耐 啊嘛，系男人冇钱我。如果你有錢就不想上班你不興的， 男人真的沒錢很撚興，我告訴你，走出街真周圍都是花錢，都不明白那些人打幾千元一份工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即使撚到咁嘅天花龍鳳。 嗱，我話俾你聽，今日我哋咧想講一條 free 叫做社會揾笨柒。 我已經俾社會揾得笨柒啦。 唔係，但係你而家係一個醫生啊嘛。 都揾笨柒啦。嗱，話説咧，我最而家熱甩啦個例子就好撚興嘅，翻工都好撚興。就咧，我咧收税單，唔知你收唔收税單？ 收到啊，好撚興嘅，收張税單，屌你！ 嗱，話説咧，我咧就上個財政年度啦，咁咧其實咧我就自己做生意，咁你知自己做生意，咁通常都唔使報税啦。 啱啊啱啊！ 咁我 accountant 就同我即係搞到咧，差唔多交幾千蚊嘅啫。係， 咁 啊發達啦，今年交幾千蚊，點撚知咧嗰啲税單寄嚟，一寄嚟一打開，真係好撚興， 係 交二千零三千蚊， 咪好咯。 但係咧要我預繳幾萬蚊。我屌佢個老母臭閪！我今日就好興啦，我就 唔係你應該係屌佢個老母臭化，有個化字啊！ 真係好撚興。咁我今日寫咗封信去上報咧，要求佢減低個站門嗰個税。聽講狗護士你都好有即係經驗啊，對呢方面，你想問可唔可以教大家嗱點樣減税咧？ 我話俾大家聽，嗱我咧就曾經有做嘅生意，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收到税單，我真係嚇到傻撚咗， 唔撚使交。 我告訴你有幾個位置過十八千萬， 你做萬你做幾億生意啊？ 七位數字真的，我不是講笑， 你做幾億生意啊？ 我一睇你税單加七位數字，我哇！ 你冇賄賂嗰個 accountant 啊，同你報真税啊？ 我就嚇撚到傻咗，我食撚咗四支煙，我先定撚到神啊！ 一個百萬噶咯， 真係噶，佢真係抽撚咗四即係四個位嘅税喎，咁我真係傻撚咗喎！屌你老味！ 但點解有咁大嘅咧？你做咩生意？ 繳税款啊，真係，因為嗰次有一啲 你做幾億生意？ 唔係，有啲 trading 嘅出入數，咁你因為 trading 咧，你嗰櫃嘢報得大啊，即係櫃嘢真係。大咁你報得貴啲啦， 冇錢交咯。 咁咧我就話冇錢交我哋。咁咧佢話冇錢交啊，咁你暫緩住先啦。咁我話冇啊，冇辦法交啊。我哋已經到一個破產階段啦。咁咧我寫封信去税局， 即係你話俾我就破產唔做啦。 係啊，税局就話咁樣啊，咁 咁你破產啦。 唔係，税局就話咁，不如你哋分期交，我分期交都唔交咁 嘅，即係都一定要交， 都一定要交， 都有人情味喎。 後屘咧，我哋真係間公司咧就接撚咗佢，接撚咗佢之後咧，就真係唔使交，係啊，真係唔使交咧，咁啊要嘥一啲錢去。 我有一條橋嘅，成日都話咧，我嚟緊啲機會冇工作啊，都會減啲嘅。 第二條橋就係咩咧？ 我驚税局嗌我，你真係辭一份工去先冇做。 第二條橋咧就係嗱，我私人嗰啲利得税咧，咁咧我就話我真係冇錢交。咁冇錢交之後呢就話咁你可以分期啊，分期我冇錢交利息，咁呢就係、是原因呢就係上嗱，因為我層樓加息㗎嘛，我就話加息嘅時候呢我亦都冇錢供樓，咁 飯都冇得食啊， 希望呢你哋即係都體諒下我啦， 唔好逼到我跳樓。 咁呢後屘佢呢就即係唔使利息，就每個月慢慢扣囉，扣錢就 嘩呢、這個真係社會問問柒喎，呢個咁嘅財爺呀點睇呀，即係有諗個銷售，大家講下嗰個咩銷售税擴闊嗰個銷售税咧，而家取消咗啦。咁係咪呢一個撲街曾蔭權係要為咗連任咧？ 嗱，我咁睇啊，有兩個問題嘅。第一，我哋咧自從沙士之後咧，喺呢、這個迪目嘅咩個穆迪信貸評級裏面咧，已經變翻 AA 減噶啦。咁咧，同埋咧香港 佢幾多級嘅其實？ 佢好似 A 去到二 set 嘅其實， 唔係 A 至 D 好似 係嘛 ？A 至 D 幾時去 D 啊？ D 啊，好印尼咁樣， 非洲嗰啲係嘛？ 印尼嗰啲 D 咧，屌有啲零評級都冇噶嘛，屌你嗱， 咁我個中國咪冇評級咯 ，B 加 ，B 加， 係啊， 咁樣犀利啊 ，B 加加， 哇犀利，佢 B 分幾啊級㗎係咪有？ 唔係 B 加加 ，B 加加啊，香港 A 減減減減 ，A 減減，咁咧嗱，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咧錄得三年嘅財政盈餘啊。我哋呢幾年啊，錄得三年嘅財政盈餘咧，都係過億嘅。但係唔知點解喺呢個時候，政府要收嗰啲中產嘅税項。嗱，我想講有兩個偉人，第一個戴卓爾夫人，第二個咧就係列根。 呢兩個人， 列根即係個做戲佬啦，戴翠夫人就喺北京天安門撲街個八婆 啊！你唔好講佢兩個八婆，呢兩個偉人，佢哋曾經試過減税去到刺激經濟，亦都令到美國和英國的經濟突然間震 動。我又同意嘅偉人啦，香港冇人減税自己經濟，嗰啲閪人啦、 啊，閪人啦、 啊，閪人啦、 啊。香港啊，喺個財富，即係而家個政府咧，已經係 交嚟交去都係我哋嗰班人交。 聽我講埋先啊，牛醫生， 好得興嚟 嘅。水浸嘅時候都交我哋税，都抽税啊！呢個係非常之唔負責任嘅政府，佢哋。嗱喺沙士嘅時候，政府同我哋講共度難關，咁咧叫我哋交多啲錢，咁我哋交多啲錢啊！到而家政府有盈餘嘅時候，亦都叫我哋共度難關，呢咪叫社會揾笨柒咯！根本係要減税嘅時候，你又要我哋交税。 所以係咪上次你拍阿唐英年拍到啲嘢拍到 骨？哇！屌你唔好出街睇緊我！哇！屌你個閪啊！ 是不是所以因為咁你所以報復呢 報復直頭報復、啊、 你好像是報筍哥服不是報復 報筍哥服今次拿嘢啊屌嗱咁 你呢個都好唔負責任嘅行為 直頭唔負責啦咁我所以講呢呢、這個社會揾笨賊就係、是、喺政府錄得盈餘嘅時候都要揾我哋啲中產都要揾大家嚟開刀我想大家諗一諗、這 個、 你唔好信呢個政府就係話啊係喎、大家要負責任喎、同呢個政府已經錄得好多盈餘嘅時候仲使乜我哋負責任你應該還富於民嘅時候你仲叫我哋去交錢你真係揾我哋笨賊 阿唐生話我點知出年係唔係咁啊梗係而家刮得就刮定啲先啦 佢刮翻 起碼都起碼等我落選唔做嗰陣時先等下一個做 呢啲係整個賊匪啦即係等於我而家打劫打劫你不夠咁啊標埋你心叫你屋企嚟贖票 仲想我想大家睇下呢個社會做嘢幾唔負責任呢頭講到話一定要推行呢個銷售税講到尾突然間話收咗都可以㗎喎 得㗎 即係幾撚唔負責任呢啲人 佢講咋嘛 佢講呀但係嗰陣時講到似層層㗎喎 佢講咋嘛冇所謂大家睇下咪你莫屙撚啦佢講咋嘛 大家唔該即係睇下呢 即係大家帶個腦去做人就唔好人講你又信政府而家就係話嗱我而家俾碟飯你係叉燒飯你食就食，唔食你自己煮。你揾笨柒咩？我入到間餐廳，你同我講：喂，嗱，冇 A 餐噶啦，要 B 餐你自己煮。 我話俾你聽啊，呢揾笨柒呢啲嘢唔係淨係社會，周圍都會發生啊。淨係我啊，仲係嗰個醫療集團都發生過。最近咧，我老闆娘咧就生日喎。 係。 咁咧就你啊獻咗條好計俾我啦，就攞咗支酒啊，就俾佢咧就諗住送俾佢啊。係。咁啊諗住送張生日卡啦，即係我買嗰啲最平嗰啲$80，一打開咧又發光又唱歌嗰啲咧。係。咁啊話曬，嗰日攞俾佢好開心喎。 係。 咁咧跟住我到我唔開心啦。 點解咧？ 嗰班咁嘅撚樣擦鞋仔咧，即係包括嗰啲醫生護士咧，就話：喂，醫生每人夾三嚿水啊！我夾乜撚嘢啊？食飯喎，老闆娘請喎。 係。 其實唔係老闆娘請嘅，屈藥廠請嘅。 係。 佢老母湊化係，冇我哋諗住醫生夾300。高粱夾$25，就買呢一個 Gucci 袋俾老闆娘。我屌佢個臭閪，我話我夾我俾咗錢噶咯喎，我買咗嘢噶咯。你唔早啲同我講，大家一齊夾錢買。跟住咧就每人夾三嚿水，我都唔知道個 Gucci 上面邊一忽係我噶啦，買6000多買個冚家產 品。你寫落去啊嘛，屌你！ 屌佢老味，呢啲人啊，即係揾笨柒。我話俾你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好心佢啦，唔好以為氹阿老闆娘開心啊，氹一日嘅咋女人，唔係氹一世嘅。 我話俾你聽，老闆咧就唔係氹一日，係氹嗰一秒鐘嘅啫。 係一秒鐘嘅咋，我撚鳩 嘅啫。老味，呢個世界好得意啊！呢個世界就唔係 我寧願 感唔感情。 我寧願啊，每一個人分開，每人$300去買咁多份禮物。將啲禮物咧堆撚住壓撚死嘅老闆娘，總好過咧咁樣買一樣嘢。 啱啊，同埋一啲人個腦好蠢啊， 好撚蠢 嘅。第一，人哋喺醫療集團嘅老細，一個 Gucci 袋對佢嚟講同一個維康膠袋冇分別。 冇錯啦，濕濕碎啦。 濕濕碎，因為人哋而家講緊月入係過千萬嘅時候 ，Gucci 袋嘥撚氣啦。喺你嘅眼好大，佢嘅眼唔大。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唔好做啲咁擦鞋嘅嘢啊，同埋吃力不討好。 唔係擦鞋，暗擦啊嘛。 系 嗱，好似牛醫生嗰啲系叻仔啦，擦鞋應該暗擦， 冇錯啦， 就唔係明擦， 都係你大路啫。 啱啊，屌你，我哋都出嚟行刮噶。 咁話説咧，呢單嘢仲有得下文嘅。咁咧話説食飯嗰一日咧就好撚搞嘢。咁啊，眾醫生坐喺度，咁啊老闆娘咧臨尾咧就只撚住一個其中一個醫生，佢醫生咧即係鼻青喎。 系面青啊， 鼻又青，面又青， 咁好青、 啊。喂，你而家當嘢蝕錢啊？跟住個醫生，係我要加緊努力，但係佢冇指住我嚟話喎。 梗係啦，你送你咗支酒俾佢啊嘛。 我 臨走時佢仲企起身同我握手啊！ 梗係啦！ 我屌佢老母，你睇幾撚現實啊！ 呢、這個世界 錢就俾撚咗，就俾人屌喎！ 呢個世界就係咁啦！嗱，大棒擦鞋你夾錢，人哋梗係當場 set 你啦，呢度有人開刀嘛！呢啲政治犯係咁噶。你暗擦鞋人哋唔搞你不但 最高明就有啲醫生冇去 啊！呢啲傻仔咯，冇去都死梗嘅。第一時間開刀開嗰啲啊，屌你又唔夾錢又唔去，開刀開嗰啲先啦。 咁啊，話說今次又玩嘢喎，聖誕 party 將會到啦，係要我哋咧就嗱，我仲未講完，講翻頭先嗰度先。我上次未屌齊個姑娘，醫生夾300，姑娘夾25，300除25係十幾倍啊，12倍啊！醫生嘅人工有冇姑娘12倍啊？ 姑娘幾錢個月？ 姑娘都係6-7千元一個月啫，你咪醒翻12倍咪？即係成咩咯？ 咪同你而家份量差唔多，屌你！ 唉，但係問題佢哋唔係佢哋咁樣計係唔啱嘅，我話俾你聽。 屌你唔好咁小心眼啦！屌人哋揾幾千人要食要住好撚慘噶啦！ 我計揾幾皮嘢要食要住好撚慘啊！ 我同你講，咁咧前排我收到一個電話，寫要揾笨柒咧，就真係要講一樣嘢好搞笑。 揾咩笨柒？ 咁咧有個女仔咧，我幾年前識佢，咁幾年前大家冇聯絡㗎，喺5-6年裏邊。咁佢突然間打過一次一個電話嚟，佢話：喂，呢排你點？我好掛住你喎、啊。上次我撞到你嘅時候，你話俾我聽結咗婚，而家有細路未？哇！你咁掛住我做乜嘢啊？ 你老母都冇咁掛住你啊！ 因為大家都冇見面好耐，我突然間靈光一閃，咦？個冚家拎買保險喎。咁咧我就 問佢屌個閪先啦。 唔係佢當年好搞笑啊！當年我就溝佢，佢就話：我咧大學畢業，佢讀緊大學嗰陣時咧就讀緊嗰啲社會學系啊，即係總之冇嘢讀啦，總之出嚟攞個學位嗰啲。 社會學系做咩㗎？ 乜撚都讀嗰啲啦， 即係讀社會 嘅，研究都讀得差唔多。咁咧，話説咧個撚樣咧一出到嚟就問我遊艇幾錢價，大學畢業會發達啦，就住咩半山區。我真係想問佢紙扎鋪未開門，我冇問佢紙扎鋪。 我覺得你又唔應該問佢，你應該點佢搬南街做雞，呢個仲直接。 佢咧咁嘅質素做到雞好啦，屌 你！但係你想得嚟追佢喎，應該追得佢都係似雞嘅咯。 唔係個波好撚大嘅，因為佢4尺高個波好撚大嘅。咁咧。佢咧就 吹簫好啊個位置， 吹簫唔係我諗住塞屌波啦，咁你話先咧，佢即係呢個人就係即係成日覺得自己會有發達嘅一日，都幾年後佢出嚟社會做事都叫佢好撚老倒啊！ 都 係 咁樣，都係浮浮沉沉， 浮浮沉沉啦。總之就賣保險咁啊，即係 好撚慘㗎，即係 咁咧。話説咧，我咧就 send 個 SMS 俾佢之後，我就話。多謝你咁關心我啊！我而家已經破撚咗產啦，喺呢幾年裏面咧，我生意大上大落啊！多謝你嘅關心。無論如何咧，我星期一咧就約你食餐飯。到我打電話俾佢嘅時候，我話俾你聽，今個禮拜頭一打就飛線，一打就飛線啦，幾撚現實咧？話破撚咗產，屌你會冇商機？佢唔係忙咩？屌你！你話俾我聽，破撚咗產，你幾嚴峻大佬？你冇錢、啊。 好撚得人驚我。 呢、這個世界係咁。仲有一樣嘢，我 覺得最慘的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你覺唔覺得佢哋啲大學生就原來就浮浮沉沉？ 唔係，而家呢輩嘅大學生係咁啊！ 好撚慘啊！出嚟浮浮沉沉啊！真係。 咁冇辦法啦，因為而家個社會嘅機會係少咗啊，大家。即係唔同以前個社會機會多嘅時候，大家咪揾到兩餐咯。你而家社會機會少咗嘅時候，喂大佬，你、啊、即係你唔做有第二個做，你唔掂有第二個掂，咁嘅時候就即係係咁噶啦，屌！ 唉，總之一句講曬，即係而家大學生慘啦、 啊。大學生慘就即係呢個係。 即係唔係淨係你揾問柒啊？最近啊，我咧就診症嗰陣時咧，有一個前嘅員工咧係揸車嘅司機嚟嘅。係。咁咧就我係幫我哋醫療集團揸車，咁啊見到佢，我問佢：喂，阿、咩哥呢排撈咩啊？咁樣喎。 啊！ 冇呢排做生意咯，咁樣喎。 咦？做咩生意啊？ 跟住佢又臨尾問我攞翻我電話喎。我話好啊，你咪攞我電話咯。跟住咧，佢就話咯：我呢排搞紅酒同埋做士巴啊，咁樣。 屌你老尾！而家都諗住搞紅酒，真假啊？ 佢話好得意噶，做士巴咁樣喎，好好有興趣啊！不如得閒大家出嚟傾下偈啊！ 做士巴定個搭士巴先？屌你！ 跟住佢真係隔咗一晚之後咧，夜晚打俾我，我第一時間好在有入佢嘅電話喺度，咁第一時間就係點咧？飛咗佢啦！ 梗係啦，呢啲撚樣，屌你老味啊！ 即係你唔知啊，嚇死啊，知啊笑死啊，真係嚇！ 呢啲撚樣，屌你搞呢咪叫濕鳩生意同埋濕鳩老細咯！ 好多人驚啊！呢、這個社會揾笨柒。 屌嗱，咁咧話説咧，我哋有幾個網友咧，都想我哋講少嘢。 係。 咁咧 係咪阿任哥生日啊？ 阿任哥生日，我哋上次講咗啦。 即係祝佢已經快樂㗎啦。 係啊，任哥生日，我哋上次已經祝佢呢、這個。 佢快樂咗，佢快樂咗未㗎？其實。 唔知喎，快樂桑拿我就知執咗。 我哋就好快樂啊！ 我哋就真係好快樂啦！屌，快樂生我就知呢個執撚咗啦。 係，你而家想睇下佢哋啲網友有咩回應咁樣係 咁咧，因為咧我哋都即係嗱，第一就多謝啊呢、這個 啲網友支持嘅 網友支持啦，網友當中仲有幾個 未講呢 啲嘢之前咧，我哋使唔使讲翻上次我哋个朋友啊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啊？ 边个咧？ 等我睇下先。阿西文兴啊。 西文兴做咩嘢咧？ 西文兴咧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喎，咁啊佢就讲啦，佢话咧姜远琴。1982年10月3日出生，湖北省岳峰县燕子乡土家族人。 系， 他是一名在南京卖淫的妓女，为嫖客提供性服务，如做爱、口交和吹箫等。咁啊，呢位新闻兄点解咁兴啊？要 send 咗呢段佢嘅佢嘅老死，将嗰啲资料话俾人听。 系， 就话说呢个老死咧就呃咗佢一笔钱。 系， 就又要生又要死。咁啊，你知啊，新闻兄呢个人咧都是钱财咧就如珠宝嘅，就唔系粪土。佢对我哋兄弟其实好唔好噶？ 我话俾你听啊，个捻样。 但系佢见俾人棍得咁多次就好捻兴，所以真系 send 啲嘢出嚟。 你讲呢段嘢咧，我又啱啱想回应啊，泊车仔。大哥，嗱，泊車仔大哥就叫我哋，不如你講咁多香港西精，就講下大陸西精。咁我不如講下大陸西精啦。嗱，呢個就係大陸西精啦。 你講係西文兄弟佢條女。 西文兄弟，嗱，我話俾你聽，泊車仔大哥，我講遇到一次大陸西精好撚搞笑。咁咧有一次咧，我咧就喺大陸識條女。咁咧嗰條女咧，即係以前跟我喺澳門揾食嘅。咁咧條女好撚搞笑，咁咧有錢嘅時候咧，佢話：哇，黐住你啊！ 誒，呢條女 靚噶，靚噶，大哥前，大哥後咁樣。 都係四尺高啊！ 唔係四尺高，呢個有成六尺高啊！ 六尺高，但係個波好細嘅。 好大個波啊！屌假波嚟啊！ 你識親嗰啲波都咁大 嘅。呢個假波咯。咁咧佢咧就即係呢個大哥前大哥後，我話俾你聽，到我冇水嘅時候打打揾佢傾下心事咧，佢又講咩？你唔好搞我啦，求下你啦，大哥搞事，我求下你，你唔好搞我啦，我唔得閒，你千祈唔好再搞我。 呢個係咪就係話説阿旭啊？ 唔係阿旭啊，大哥嚟。 但係個個都係講呢啲説話。 係啊，個個都係講呢啲説話，好堅噶。你唔好搞我啦，你唔好再打電話俾我啦。 泊車仔就話西精咁，但問題我哋要成日接觸大陸人先知道大陸西精嘅。 唔係大陸咧有一樣嘢好得意，佢哋變臉係好堅嘅。嗱，我話俾你聽，到有著數嘅時候，哇！屌你老母死撚曬狗，得冇著數嘅時候，屌 揾日啦，揾你個細佬同佢講啊，得啦，細佬最多大陸西精，因為你細佬喺大陸。 唔係因為我細佬都係大陸西精。大陸西精到西精不得了，屌你老味！咁我夫人會扮太哥咧，就叫我哋就講下呢個傳銷。我話俾你聽，近年咧有一單嘢好撚搞笑。咁咧就係、是、我諗好多人都知噶啦，就係、是、呢個叫做遊輪中獎。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遊輪中獎？ 有啊，有遊輪中獎啊！ 遊輪中獎係咁嘅，佢個形式就係 佢成日都打俾我嘅，問我要唔要飛嘅。 就係話嗱，你九護士，你而家咧就中咗獎，咁咧你咧就上嚟我哋攞獎啦。咁咧就我哋抽獎咧就中撚咗一個咩遊輪飛。咁咧上撚到咧就呃鳩你買嗰啲咩會籍物會籍嘅。嗱咁我話説咧，我以前都試撚過買過㗎啦。咁咧就唔係因為遊輪中獎，係因為咧以前有個朋友咧就做嗰啲嘅，即係我以前成日飲白酒啊。咁咧飲白酒個 sales 又轉撚咗去賣嗰啲嘅會籍，咁去賣香港酒店會籍。 賣到錢嘅？ 我話俾你聽，我經歷先啦。我講過㗎啦，上幾集。咁個經歷係點咧？個撲街屌你老咩，幫我買撚咗買撚咗之後咧，就係話。佢話俾你聽咧，你幾時幾日咧都 book 到嘅啲酒店，到我 book 嘅時候，佢話：喂，今日 book 唔到位，下個月 book 又 book 唔到位，再下個月 book 即係其實好慘，佢哋已經係揾一啲位係冇乜賺錢機會，都要攞機會攞嚟賣。 係啊，呃鳩你啊，總之就 佢好慘啊！ 嗱，咁咧到呢啲傳銷咧，呢、這個遊輪買嘢就咁嘅，一中撚咗獎之後咧，你上撚到去咧，佢哋揾啲人夾鳩你，又話買個咩會籍喺個荒島嗰度咧，又話有一住有食。係咁咧，我就話：哦，好啊，你留個電話啦。咁我留咗電話之後咧，佢咧就再打俾我喎，佢話。喂，阿九護士，你都係中一獎，我中你老母個閪啊！中，我中獎。佢話：我哋都係想幫你啫，希望你有啲咩？我話嗱，我而家鳩好興鳩頭啊，同邊條女嚟嘅。我話你過嚟幫我吹下簫啦，咁樣 得唔得咧？ 哇！你聽佢講咗字正腔圓四個字，屌你老母！收得咗先， 咁關你老母唔關事㗎，點解屌你老母？ 之後我同佢講，我再打個電話俾佢，我。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又飛撚咗喺留言信箱，咪鬥屌啦！佢留言信箱，屌你老母屌！突然之間開留言信箱就係屌你老母， 咁佢爆嘅喎留言信箱， 爆留言信箱咪全部都係屌你老母， 真係慘。 咁呢排呢你話講下 個社會問冊就係嗰單嗰個仍然係有嗰個阿婆俾人陰屍紙攞60萬呢祈福嗰單嘢。 嗱我話俾大家聽， 係咪攞咗迷煙呀？ 唔係，呢個世界有迷煙冇麻醉藥啦。我告诉你我在医院做咁耐麻醉药的研究呢又有麻醉药开始。第一代麻醉药牛医生我又考下你。第一代麻醉药是什么呢 真的不知道。 第一代的麻醉药就是这个法式机轮和对波嘛。那麻醉了你自然 可以上麻醉药那些兴奋剂。 第二代麻醉药就是伊打。 咁咧伊打咧就係 伊打好耐噶啦， 伊打好耐噶啦。嗱，咁咧伊打咧好多人做醫院都識。咁咧伊打嘅麻醉作用係點嘅咧？當你聞得伊打之後咧，你嘅血管會大呢咗嘅。咁咧通常一啲人咧以前就係啲牙醫用，等你聞到暈暈地嘅時候咧，就我嚟幫你剝牙幫你即係抽血啊咁樣嘅。咁 但係我想講翻法式藝術啦，法式咧好多年前咧我有個同班同學啊，佢叫做阿 Barry 都話知佢，我記得你。 哇！你上名啊？ 話鳩得佢。咁 Barry 個樣咧就圓氹朵嘅，身體圓咕碌。 男定女？ 男醫生嚟嘅。咁有一次咧，佢就喺咸東個醫院下面咧個柴灣嗰度有一個公園， 就打茄輪， 就同個姑娘喺度打。 不是，我就係想問下，點解佢要喺公園打茄輪咧？你身為一個醫生，你去間公園打茄輪啦，你唔好喺公園打茄輪啦。 醫生咧個人就情操高尚啲，佢想喺公園打法式茄輪。咁話説呢個就係張文嘅老婆。有一次我哋去飲啦，個朋友結婚飲啦，佢老婆真係著到成個醫生鞋帶坐撚咗喺側邊。 係， 唉，我真係想問你同老公仲愛吹唔吹簫？ 唔係你應該伸條脷出嚟舐下舐下啊嘛！你同佢講阿爽啊，阿 Benny 哥嗰啲法式茄輪好撚勁喎！唔係你應該同佢講阿爽，我啲茄輪都好勁。 幾時得人打茄輪？ 我諗你個老友打爆你個頭子。 唉，就係我個老友咧，話説就矮矮細細肥肥嘟嘟咁樣。 佢老婆靚唔靚㗎？ 佢肥婆啊嘛。 屌你老味！通常啲醫生都食埋咁嘅嘢 喎。頭咧仲要立到成個謝賢咁。 哇！好啦，真系惊咁你老味系， 唉，即系笑捻到嗱，咗呢个法式艺术。 咁咧，知阿婆俾人呃钱嗰单嘢，我话俾你听。第一，呢个世界冇埋烟啦，屌有埋烟，你介绍下我。 第二，点解阿婆仍然咁捻出？ 因为贪心啦。嗱，佢个古仔 又唔见我哋出去呃到人。 屌你老味！你睇我 成日都问呢个问题。 你睇我哋个样一出嚟，成个大傻哥咁样样，唔系好人嚟啊！人哋点会信我哋啊？屌你！通常呃人嘅，我话俾你听，我喺澳门搞生意咁耐啊，通常咧呢啲戏子佬咧，我话俾你听，十个九个样咧，似边个咧？阿胡峰啊，即系个人好敦厚个样 子。 第二个啊似边个咧？刘石贤，亚视嗰个明星，肥佬个样好敦厚，成个教主咁样样，即系嗰啲哇，我传教好叻啊，之前似嗰啲人。我告訴你就 是這些騙人的， 通常十個十個戲子的樣子都是這樣的，敦厚樣 子。你即是 暗笑就所有就耶穌都是神棍啦。 耶穌當然是神棍啦，你好黐撚線，有咩受感召大肚被人強姦大肚啊？你好玩鳩。我告訴你，聖經呢個根本有古仔嚟㗎。自從發掘了呢個馬大福音和猶大福音之後，聖經的站腳已經不穩陣啦。你仲信佢？你信佢復直聽佢講，你就瞓直啦。 我哋而家個結論就是我哋嘅社會的高官啦、校長啊、名人啊，嗰啲位全部都一鳩人嘅。 我同你讲一样嘢，牛医生，以前有一句对白，我咧就希望大家会记住嘅，越掌握资讯越多，你喺社会上边嘅权力系越大。 冇错啦， 因为以前资讯咧系好封闭嘅。嗱，我哋唔同而家互联网，我哋八几年、七几年嘅时候有啲咩咧？报纸、杂志、电视机。 冇错， 呢样咧喺传媒鼎立嘅时候啦，呢个世界上面有三权，边三权啊？法政。司法政三權， 我都唔知 道。咁咧，第四權係咩咧？第四權就係傳媒。咁當年咧，傳媒咧就係喺司法政之外咧，一權咧非常之咁獨立嘅即係權力嚟啊。但係到而家互聯網流行嘅時候，大家掌握資訊啊快撚過你報紙啦。到你掌握資訊化嘅報紙嘅時候，大家嘅權力已經攤平咗。 所以而家嗰個傳媒係靠個權力咧，就係狗仔隊啊，因為你都唔夠佢快。 唔 係 嗰啲係吹水隊。 佢吹水隊。咁金鑽嗰啲有冇權力嘅而家仲？ 金鑽冇乜權力噶啦，我哋唔好扯開話題。咁講翻我哋四權分立。咁咧到我哋而家嘅時候，掌握資訊，我哋都可以好第一手嘅時候咧。 冇錯。 人哋講嘅嘢，我哋未必需要信，我哋反而係咩咧？訓練我哋獨立嘅思考能力。 冇錯。 去到覺得呢個社會係堅定流嗱，以前啲傳道人講俾你聽，哇，聖經可以信，你信佢啫嘛，你唔係信唔信聖經啊嘛？ 冇錯。 聖經係呢個出土得翻嚟噶，好多證明翻嚟啊！我話俾你聽。 我覺得耶穌咧似邊個咧？ 似邊個？ 似鄧永亨個老豆。 我話俾你聽啊， 鄧少堅就係邊個俾人擺上台嘅？就係因為嗰啲傳道人啊，似鄧永亨就擺個老豆或者擺耶穌上台，想呃鳩人哋啲嘢咯。 耶穌似邊個咧？似呢個達賴喇嘛，你信佢福直聽佢講，你就瞓直啊！ 耶稣无为，好无奈嗬，即系俾你班友仔咁样搞法。 耶稣系一个神君嚟啊嘛，大佬。 耶稣好惨啊，其实上帝仲惨啊，冇噶，冇呢个人噶。 你听我讲，大家咧，你信一样嘢就系、是、宗教系一面镜子，反映你自己嘅内心现状。呢、这个世界有鬼，系咩鬼咧？屎忽鬼同穷鬼。呢、这个世界冇鬼嘅，第一有鬼嘅人就唔怕死。有鬼咧，呢个世界仲有延续嘅时候，你嘅生命仲有延续，呢、这个世界唔会咁流粒乱。我话俾你听，因为咧好多人就系用呢样嘢嚟到。 蒙蔽或者欺騙你的思想， 妖言惑眾啊， 啱啦，妖孽特別多的時候，大家看多啲書，大家訓練大家嗰、那個 金 主嘅思考能力 啊，所以我成日過去清除 金主嘅嚟妖孽，金主嘅金主嘅妖女。你妖孽，人家吹箫几捻劲啊！真系绝代远啊！我话俾你听，当年有一套戏叫做《 绝代远之死》， 绝代远之死啦！我话俾你听，嗰个人民顶戏院做，哇笑捻到我，屌你老母！一睇捻到个名字《绝代远之死》啊！哇，屌佢老母系真系。好，我哋今日录嘅节目又差唔多啦，牛医生。咁咧，今日咧，你有咩同大家总结下咧？ 总结啊 ，Yumiko 嗰条 T 恤好靓啊！ 哇 ，Yumiko 甩底裤嗰单嘢，我觉得特佢应该唔着条底裤喺入边。直头甩閪毛出嚟，哇！咁啊正啊，真系 甩咗我都唔知道我瞓著咗添， 系笨柒啊！好啦，大家我哋系咁先，拜拜。